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23集，寻找解降之法。 从分局出来，龙申又回到医院，他先去看了刘清波跟霍建，两人的外伤已经妥善处理，至于内伤也只有慢慢调理。龙申已经问总局那边要了上清单，不日应该就能送到。在经过一段漫长而惊心动魄的战斗之后，所有人都需要休息。龙申过去的时候，刘清波和霍建正沉沉睡着，冬至也不例外。这间医院是公安医院，特管局也挂靠在其中，三人因公受伤，自然而然都分到了单独的病房，还有小客厅跟独立卫生间，条件不算差，饶是刘清波大少爷脾气也挑不出什么不满。龙申在冬至的病房里坐了片刻，一动未动，脑子里却还在思考许多事情，包括冬至的降头、阴雨秋宴、波杯夜、石碑，千头万绪一时纷涌而来。现在石碑线索既然有了重大突破和进展，各地寻找的方向也该有所改变，必须抢在阴雨之前。末法时代，魔物陆续复活，除了阴雨秋宴和波杯夜之外，西方最近必然也发生了不少事情，也许他们应该与那边加强情报交流，正好可以利用世界交流大会这个时机，还有即将举行的国际会议。阴雨秋宴这次铩羽而归，还接连折损了明贤成员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加强防范，回头与宋志存与唐静那边再合计一下。也许是周围环境过于安静，被冬至香甜的睡相所感染，也许是龙身自己有些累了，诸般念头最后逐渐淡去，如同电影最后的黑幕，一切归于虚无，他的意识悉数沉淀，沉入梦里的深潭。冬至眨了好几下眼睛，看着头顶雪白的天花板，听着窗外小鸟在枝头上下蹦跶的欢快叫声，终于确定自己正安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而不是暗无天日的水下洞穴里。四肢百骸传来的体力透支的酸痛，手臂已经被上好了药了，只是手背上有点刺痛。他看见自己床边掉了瓶葡萄糖，已经快输完了，就把针拔出，坐直身体，感觉除了有点头晕之外，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适。要不是龙申说，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身上还有降头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安静到他往另一边扭头，才看见龙申坐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在冬至的印象里，龙申向来很少休息，似乎永远都精力旺盛。在银川苦战，大家都流露出疲态时，龙申却还是精神奕奕。他一度觉得龙申可能是化形前睡得太久了，所以成精以后就不用睡觉，不过这个冷笑话也只敢在心里想想。现在看见龙申熟睡的样子，他才终于有点原来师父也需要休息的真实感。他随手拿起床边的毯子，本想下床穿鞋，却忽然改变了主意，直接赤脚下地，无声无息地走过去，将毯子轻轻盖在了龙申身上。没想到龙申警觉若斯，几乎刚靠近他就已经醒过来。冬至的动作停在半空，只得解释道， 怕你着凉。 龙申坐直了身体，点点头，拿过他的毯子却并不盖，只是放在一边。 师父，你再睡会儿吧。 不用，我也睡了一夜，怎么不穿鞋子？ 我刚怕吵醒你，结果还是吵醒了。 我看看你的身体。 饶是房间内有暖气， 光着脚也的确是有点冷。冬至盘腿坐在沙发上，龙深把毯子让他抱着，给他把脉。冬至留意地看了下，发现龙深的神情变化不大，他根本没法从对方的脸上看出自己到底是身患绝症无药可救，还是无足轻重的小毛病。他试探地问， 师父，我的降头很严重吗？ 我能感觉你体内有一股跟你身体不吻合的力量，但具体情况得去了池家，让池家帮你看看。我对降头了解不深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 还好啊。 的确是还好。那几口黑血像幻觉一般，他甚至连口腔内都没有残余的血腥味的感觉。 师父，你都忙完了吗？国际会议准备得怎么样了？ 重逢之后首次单独相处，他有点不知如何跟龙神相处了，热情也不是，冷淡也做不来，只好没话找话。他见龙神没有回答，以为是自己打听多了，超越职权范围。 对不起啊师父，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些？ 龙神摇摇头，其实他刚才只是在想冬至身上的问题，一时入了神。 会议这个月底就能结束，到时候我们去一趟海南，在那之前你多休息。 池家？ 嗯，池家是国内唯一的降头师世家，池半夏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降头师，以前我们也曾考虑过招募他入特管局的。 后来他不愿意吗？ 张显坤前局长当时比较看重出身，认为降头术和巫蛊属于歪门邪道，池半夏的父亲当时年轻气盛，受不得气，就拂袖而去，扬言这辈子再也不进特管局。 冬至挺讶异的，印象中池半夏是个甜美活泼的小姑娘，没想到她老爹的脾气如此火爆。话又说回来，池半夏现在在特管局工作，她父亲就算看在女儿的面子上，也不会将他们拒之门外。冬至只是隐隐有种感觉，她身上的降头可能不是那么好解。龙神想必也明白如此，才特意提起池家，给他吃一颗定心丸。认识越深，冬至越发能感受到他冷淡下面的细心。 师父，抱歉，是我让你操心了。你原本不需要费这些周折的，现在还要为了我的私事占用你的时间。 你是因公受伤，不算私事。 说完这句话，见对方愕然，龙神又补充了一句， 我有年假，也很久没去海南了，正好去走一走。 嘿，三亚那边有不少不错的海景酒店，还有无边泳池，要不我请你住几天，就当咱们师徒放假。 好。 冬至纯粹随口一说，也没想过对方会答应，谁知龙神居然答应了。他先是一愣，然后无法控制地浮现起龙神面无表情在水里游着蛙泳的情景。 不，打住，再想下去师父的一世英名都要在我的脑补里付诸东流了。 养伤的日子无非千篇一律，醒来就吃，吃完继续睡，偶尔去隔壁刘清波和霍建那里串串门，更多的时候冬至还是躺在床上睡觉，仿佛要将过去几天的元气都补回来。龙神每天都很忙碌，尤其国际会议将近，虽有宋志存和唐静在，但他也不可或缺。冬至在电视屏幕上看见此次国际会议的新闻介绍，创下了历年该会议参与国的记录，多国领导人顺利会晤云云，不由想到龙申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了多少心力。但不管龙申多忙，他都会到医院来看冬至，几乎隔天就能见上一面，而且每回都在这里待上不短的时间。在此期间，冬至又吐了两回黑血，但除此之外，他的身体没有更加衰弱下去，也没有突然打通奇经八脉变得金刚不坏，仅仅是比较嗜睡，生物钟从原先的每天睡眠八个小时逐渐延长到十个小时左右。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，冬至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有些同学一到冬天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待在被窝里。 另一方面，冬至得知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原本在各地无头苍蝇似的寻找石碑的行动依旧延续，不过总局暗地里已经下令将搜查重点放在龙脉上。南方大大小小的龙脉不少，一是秦淮河一带，包括金陵，这与何玉他们之前寻找的方向有所吻合，现在就更加可以缩小范围了。再一个是阳城一带，那里虽然自古为夷狄之地，但龙脉与否并非以出不出帝王而定，勉强也算一条小龙脉。再往西延伸，进入巴蜀区域，以成都为中心往四周辐射，包括峨眉山与青城山都被纳入搜索范围。这样一来，何玉、看朝生他们的工作量也就大大增加了。未免他们担心，冬至并未他们提起自己可能中降头的事情，但何玉约莫是从龙身那边听说了，给冬至出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主意，连看朝生也打来电话，说如果需要自己可以提供一片蕉林。冬至从他高傲勉强的语气下听出了关心，心头不免感动，于是一不小心钱包失手，又许下三大乡灵石的允诺，签订了堪称最心甘情愿的不平等条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